马季身为一位相声教育家的情怀，他并不要求自己的弟子一定要从事相声行业，只要能认真在自己的行业中做出一番事业，就是他这个做师傅最开心的事儿了。关于马季与其他徒弟的故事还有很多，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呢为您慢慢讲述。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林俊杰演唱的《熟能生巧》。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醒着想睡着，躺着想思考，晨昏颠倒，感情太单调，竟然是烦恼，如何是好？也许来阵风雨，化解满地黯然神伤的困扰，可以自尽那颗浑浑噩噩失去了猎物激情的大脑，吹风就感冒，淋雨就发烧，有爱就好。我不再逃，空虚日子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燃烧颜料，是红尘纷纷蓝瓶子都好，一圈一圈的围绕，终于能自在的坦诚说爱你，我一点就燃烧。怎么刺激那颗浑浑噩噩失去了烈火激情的大脑，吹风就感冒，淋雨就发烧，有爱就好。我不再逃，空虚日子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燃红尘黄昏蓝瓶子都好，一圈一圈的围绕，终于能自在的坦诚说爱你，火一点就燃烧。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，也绝对想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。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。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。